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是浩浩汤汤。今晚咧就繼續我哋嘅黃金比例啦。嗰個黃金比例咧就其實好有趣嘅。如果你上維基都係嘅，其實佢兩個條目，一個叫黃金比例，一個叫費波拿切數。嗯，費波拿切數咧，其實開頭係好似同黃金比例冇拉更嘅，但係原來咧大家咧係殊途同歸，嗯、最後咪講同一樣嘢嘅。講真，即係我後面呢、這個咁鸚鵡螺啊，嗰、那個咁樣嘅螺旋形咧。其實就係一個費波拿切嘅曲線啦，佢就係同呢個黃金比例係絕對有關係。咁、嗯、不過咧就要講少歷史咧，就係、是、費波拿切呢個數學家，其實佢好勁啊嚇！我哋講緊嘅咧，應該好似係13世紀啊，我睇翻嚇，啊十係啦係啊，12世紀末啊，13世紀初啦，13世紀初應該話。咁佢咧活動嘅地方咧就同後來即係都成係幾百年後啦嘅伽利略係同一笪地方，就係、是、比薩斜塔嘅比薩 Pisa。咁但系咧，佢就最先咧，原来系研究一个问题，我真系唔知点解，唔知系咪啲农夫问佢定系点啦吓，就系、是、兔仔繁殖嘅问题，吓系同呢样嘢有关嘅。嗯，咁佢就咁谂， 兔仔有关， 系咧，你真系谂唔到咧。佢、话假设我哋有一 pair 兔仔，咁啊，梗系一雄一雌啦。咁、你知啦，我哋鬼子佬都有句说话啦，就 breeding like rabbits，、即系话咧兔仔嘅繁殖能力系好强噶嘛。嗯咁假設咧，呢、這個兔仔咧，佢係要一個月嘅時間就係、是叫做成熟嘅、成長嘅，可以交配嘅。啱啱出世呢度一雄一雌，好啊！咁一個月之後佢哋交配啦，交配之後咧，咁於是咧就即係生咗一 pair 出嚟咯。嚇、咁但係呢一 pair 咧，佢又會一個月之後咧，又會成熟嘅交配啦。咁但係咧，又會生一 pair 咯。但原先嗰 pair 咧，其實亦都係會繼續嘅、即係話一個月之後，佢哋都要一個月之後啦。 生一 pair 定生一隻？ 一 pair， 即系一生就生一 pair。讲真咧，其实佢系呢个系完全系假设性，因为兔仔一生通常 多 都唔止一 pair 啦，系嘛？咁、所以佢呢个咧就完全系一种嘅假设性嘅啫。咁、就系话，即系佢每一 pair 出世咧都要等一个月佢成熟，咁啊交配，交配又生一 pair 咁样样啦，吓、哦。咁如是者，佢就问一个问题啦。唔知系人哋问佢定佢自己问自己啦。佢就话：咁、我哋去到譬如 N 个月之后啊，即系5个月、6个月或者10个月、20个月之后。究竟喺我哋个农庄啦，假设喺个农庄入面咧，有几多 pair 兔仔咧？几多 pair？ 咁样咧，当然大家咧，其实系可以画个图表啊，咁样一路尝试去谂啦。咁啊，当然我而家就要话俾大家听啦，我哋啲时间所限系嘛，即系通常我哋啲烹饪都做定嗰碟送俾你大家睇啦吓。咁佢话原来得出嚟嗰个数目咧，即系每隔一个月数一数个 pair 嘅数目咧，就系、是、上个礼拜介绍过嘅，就系、是。然后就是二，然后就三，然后就五，然后就八，然后就13，即系13 pair，21 pair，34 pair，55 pair。咁上次都介绍过啦，其实呢一个序列咧就叫做费波拿切序列啦，吓数列啦。但系呢个数列系最简单得不过噶，因为每一个项咧个数值就系等于佢前两个项嘅和，就是个 sum of the previous two terms 啫嘛，系、嘛？你有听过啦，但系真系嘅，其实喺个即系电脑啊咁听咧，有时真系未必 get 到吓。咁即系你个深度要计计啦，你咁中意数学一定得啦， 都冇人 get 啫。 即系话咧，一加二咪等于三咯。 三 好啦，二加三咪等于五咯，系嘛？三加五咪等于八咯，八啊就五加八咪13咯，咁样。其实佢个数列系咁样即系落去嘅，即系讲真，如果你考 IQ 咯，我就咁俾呢个数列俾你咧，有啲聪明嘅人咧。都可能估到嘅，都可能估到系嘛？好啦，咁但系呢一个数列咧，原来已经包含住黄金比例啦。但系佢包含嗰个方式咧，其实同我好耐好耐之前啊吓，即系成过百集之前，差唔多200集前咧，我啱啱讲嗰时咧，系讲个少少混沌理论嘅。嗰阵时仲系阿台长梁锦祥同埋阿 Cherry 嘅年代，就系费根鲍姆数啦。Feigenbaum number， 因为嗰次咧就系讲所谓喺混沌现象啊，嗰种叫做周期倍增 period doubling 嘅过程入面嗰个分叉点 bifurcation point 入面咧，即系你计出嚟嗰个比例咧，原来又系有咁嘅特性，就系点样特性啊？就系、是、原来佢系无限地逼近某一个嘅数值啊！咁呢度系点样讲咧？就系、是、话原来佢哋每两个项嘅 嗰、那個和差即傷啊，傷啊，唔好意思啊，傷佢哋每兩個項嘅傷啊個 quotient 即係比例啦嚇，即係個 ratio 咧，原來就係越向往後咧就越接近嗰個 1.618 嗰個數值，即係話係黃金比例嘅數值，即係大家可以好易計噶。頭先我講啊嘛，一二三五八十三廿一三十四五五咁樣算啦。咁你試下計啦，就咁、是、樣，後面嗰個 term 比前面個 term 嚟除，即係五比三除， 三除， 然後就八比五除，然後十三比八除。然后廿一比十三除，系嘛？三十四比廿一除，五十五比三十四除咁样。你除出嚟咧，你用手机计一计咧，你会发觉咧，原来佢咧就会系大过嗰、那个即系一点六一八零三三三三几咁多呢呢个咧。开头佢就会 fluctuate 嘅，佢每一次咧，其实佢系会大过一点六一八少少，就然后下一个就会细过少少，然后再下一个又会大过，再下一个细过。其实佢系一路咁样，即系咁样嚟去波动。但佢呢个波动个幅度咧，就会越嚟越细，越嚟越细，到最后咧，其实就即系好接近，好接近，即系就系呢个叫做黄金比例啦。 嗯， 哇，真系都唔明啊！嗱，嗰、那个问题当然啦，即系按照好似巴达哥拉斯嗰啲，就系佢哋都咁讲噶。呢样嘢咁奇妙，究竟系咪上帝设计嘅咧？咁嗱，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话，呢个大家要谂清楚啊！呢、這个真系好神秘嘅就，喂，使乜上帝设计啫？就算冇上帝，唔通呢个关系唔存在咩？嗱，呢个就最深奥之处啊，系咪啊 ？Ringo， 你谂啊，系嘛？即系某一程度上嚟讲，喂，呢啲你可以话系一种真理啦，你可以话，我谂真理其实系超乎上帝，唔使上帝设计嘅，因为你自然有咁嘅现象，就自然有乜关系嘅噃。 我好似我哋浩浩汤汤都少讲宗教系咪？ 有，我哋讲几个礼拜讲基督教。 啊但系你都 get 唔到，因为你同我都系攞数嘅， 我哋呢啲 咁嘅 逻辑嘅人啊嘛。 佢哋嘅定义就系话，就系、是、因为有上帝，先至有咁多奇妙嘅 组合啊嘛。冇错，系咪啊？冇错， 即系如果真系冇咗上帝嘅话，呢啲就已经完全唔存在到啦，你搵唔到呢数值噶啦，系咪？ 咁即系话，上帝有冇办法令到圆周率唔系三点一四一五咧？ 因为有上帝，所以佢而家就系三点一四一五啊。我哋唔好拆开话题， 系冇用嘅。唔系嘅，其实即系呢个系有关系噶，因为始终我哋讲呢啲咁样嘅，即系数学上哇，真系好奇妙嘅嘢咧。其实系即系冇办法唔引起我哋一啲我哋叫做好 philosophical 吓嘅思考嘅，即系好哲学性嘅思考啊，系嘛？即系咁奇妙都有嘅咁。好啦，咁呢个咧比例一点六一八咧，当然咧就数学家俾咗个符号啦吓，就系、是、希腊字母入面好似第一个就叫 phi 吓。就係、是、一個圓圈一洞咁斜斜地洞穿佢嗰、那個就係叫 phi 啦，就是、phi 啦。如果你發音啦咁樣啊嚇，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叫費波拿切嘅數嘅系列，就係、是、原來佢來自咧兔仔嘅繁殖嘅。你話幾奇妙咧？咁但係諗下兔仔嘅繁殖，原來咧就係同頭先講嗰個五角星又有關，有乜拉楞啫？你話係嘛？但係原來都係 1.618 喎，係嘛？好啦，咁原來咧就真係講翻背後嗰個圖形啦。我背后个图形点嚟嘅咧？咁样，咁呢个咧就阿 Ringo 咧就可以即系好多补充啦。因为咧就同嗰个我哋叫美术设计啊、建筑啊样嘢有关，就叫做黄金比例。其实头先我已经讲咗黄金比例，但系我只系讲个线段。线段个黄金比例咧，其实就冇乜用，我可以咁讲啊吓，即系唔系好大用处。但系你由一度空间变到两度空间咧，哇，就已经完全唔同啦。咩叫两度空间咧？就系、是、我哋唔系睇一个线段，而系睇一个我哋叫长方形，而长方形有乜特别啊？就系话原来长方形就一边长一边短啊嘛。咁长嗰边同短嗰边， 比例， 如果个比例系 1.618， 即系无尽嗰、那个啊，佢就系叫做黄金长方形，就叫 golden rectangle 啦。咁样咧就好多人都讲过，就系话原来呢个 golden rectangle 咧呢种咁嘅比例咧，系唔知点解喺个大脑入面，可能我哋已经暗暗地啊吓。就已經係即係隱隱覺得咧，呢個咁樣嘅比例係最美妙嘅，嚇係最順眼嘅，講得俗啲叫養眼嘅。咁所以好多嘅美術啊，好多嘅設計啊，建築入面咧，原來都已經係有意或者無意地就包含咗呢種叫黃金比例嘅。好啦，咁但係呢個黃金比例咧，嗱一陣先講嗰個美術啊建築啦，我即係都要解釋咗，講來講去講咗兩個禮拜都未講到嗰個費波拿切。曲线啦，系嘛？就系、是、后面个鹦鹉螺啦。其实就点解咧？原来就系话，如果你将一个黄金长方形，你将佢嗰个嘅长嗰边，又系进行一个叫黄金分割，系嘛？黄金分割。咁于是咧，你咪又 卒之咧就分割咗之后就动一条线落嚟啦，动一条线落嚟咧，于是你又制造咗，而家你系其实系制造一个正方形，就同埋一个长方形，系咪啊？因为假设你长嗰边吓就系叫做B， 短嗰边叫 A， 咁所以咧，如果你喺长嗰边系按照 A 嗰度已经割一割佢咧，咁你咪制造一个系个边长系 A 嘅正方形啊，咁就剩余嗰个咪又系变咗一个打洞嘅长方形啊。 嗯， 但原来呢个长方形唔使讲咧， 哇，又 是黄金长方形啦，唔使讲。好啦，但系你有咗呢个第二个细嘅打洞嘅黄金长方形，你又可以进行黄金分割噶嘛，系嘛？咁于是你创造咗第三个啊，又细好多啊，今次又打翻横咯，系咪啊？咁但系大家都估到啦，你如此类推咧，其实你可以不断咧将你创造嗰个细嘅长方形系进行黄金分割咧，于是就一路制造落去。好啦，而家做一样好简单嘅嘢。就是我哋将原先个黄金嘅长方形嘅即係一个点呢、就画一条曲线呢，就将嗰个分割点连起嚟、然后将以后所有嘅分割点连起嚟、因为你每一度都有黄金分割㗎嘛，黄金分割嗰个点呢，你将嗰个点一路咁连呢，原来就会出咗一个好靓嘅咩呀，螺旋形。螺旋形嗰条线就会系一个螺旋形，咁呢条螺旋形咧就叫费波拿切曲线吓，咁啊亦都系大家咧就而家睇到背后嗰、那个，其实呢个生物界咁佢梗系唔识数学啦，系嘛？呢个喺个海洋入面咧，我哋差唔多叫活化石，因为佢应该系几亿年前咧已经喺存在咗喺我哋嘅差唔多寒武纪嗰阵时嘅海洋啊。咁当然呢个鹦鹉螺出名啦，因为十九世纪吓、现代科幻小说嘅鼻祖啊就系余勒凡尔勒。啊，叫 Jules Verne 我介绍过啦。佢最出名嗰部小说就系《海底两万里》。《海底两万里》入面嗰架嘅神秘到不得了嘅潜艇，个名就系叫做鹦鹉螺号，叫做 Nautilus。Nautilus 系嘛？唉，咁啊呢本书系我小学六年班睇嘅，哇！即系自此就即系迷上咗科幻小说啦吓、啊，就系、是《海底两万里》。咁啊，曾经有几次拍过电影同埋电视㗎啦。 好多啦。 好多啦即係海底两万里。20,000 league under the sea。佢嗰陣时仲係用 league 呢个单位嘅。L-E-G-U-E 咁样。沉 啊应该 仲。係啊但佢又唔係喎沉就係 fathom。 fathom 就係沉，但係呢个呢就以前嗰啲海即係去航海就用嘅一个叫 league。20,000 league 嘅海底两万里。咁就但係后嚟呢美国嘅第一艘嘅核子潜艇就係用咗呢个名啦。 我用緊个喇叭都系呢个名 字。呢个系英国嘅老牌喇叭,B&W, 系咪佢就系一个系列就叫 Nautilus 嘅，另一个就系嗰个805嘅 Nautilus 系列啦。 地下城嘅地址。 几多分嚟嘅。 系几多分嚟 嘅。冇咗嘅。今日呢嚟到呢个铜锣湾呢个皇室一号。咁样呢我哋今次系受邀请嚟参观一个婚礼嘅场地。而且我哋今次呢仲搵咗两个嘉宾嚟同我哋一起去参观呢个场地。 我已经成功地将你头先嗰十个 tips 藏咗喺我个脑入边啦。我对于我自己个婚礼好有计划啦，已经。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适时，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适时。